get off the regular broadcast when your extraordinary event is taking place. Papa J, one horn. But Ling Loiling is an organic life form of Papa J's special. Classified beyond top secret. 不明来历之 美国 UFO 档案. Main Area 51 and the powerful people of the planet. A Papa J special. Wait. 咁啊，首先今日咧呢个不明来历开始之前咧，即系今日嘅 topic 开始之前，咁我想问你咧，即系上个礼拜呢个报纸咧，就星期三嗰时咧就讲咗，就话小行星11年后撞地球啦，咁啊，即系呢个系一个震撼性嘅消息嚟嘅，咁佢呢个净计晒啦，就净唔系讲少嗰啲啦，系嘛？咁你只要睇咗啦，你都你呢段嘢系咪？ 但系呢个只系其中一粒嚟嘅， 系其中一粒嚟嘅就呢个系。咁啊，佢话咧， 安到嗰啲啊， 可能就喺2014年咧就会撞到嚟你屋企嗰度啦。 系，即系 唔系讲少，系威力系有2000万粒。原子弹啊，系2000万粒啊，即系一撞过嚟系全部拍停，系咁瞓阵噶啦， 即时 即 hit 噶啦，全部人收晒噶啦，所有嘢都唔使再叫你收噶啦，啲嘢你自动收噶啦。咁啊呢件事咧无端端又咁啱咧，就奇怪， 咁奇怪， 会唔会同玛雅嗰个咁嘅2012年 啊， 12年嘅12月23号有即系有关咧？因为呢个会唔会系玛雅文明，即系佢哋嘅民族嗰阵时嘅计到话，即系2012年12月23号之后咧，就全睇 唔 到嘢啦嘛，玩完啦嘛，睇唔到天气黑晒啦，即可能系因为个即系大气层里边笼罩住厚云黑云，可能系因为。一啲行星、小行星撞落嚟，或者系陨石，咁呢单嘢系你有冇收到边封？系咪啲即系美国嘅朋友有冇 email 俾你话呢单嘢就系嗰单嘢咧？ 其实咧，如果你讲紧呢一粒，有人大家即系读者又好，听众又好，睇到呢粒即系报道啦吓，其实只系其中一个已经被 mon 或者系已经被命名会将系差唔多可以肯定向地球飞紧过嚟， 呢个直接系咪 right on？ 其实系啊，系啊， 飞紧 right on the money。 但系呢个只不过系讲真，佢讲紧2014年，因为咧之前有一个咧就系2013又会撞啦，2016又话会撞啦，2018又话会撞啦，另外一个2027又话会撞啦，咁变咗，其实而家讲紧只系其中一粒。咁你谂下，嗰啲 mon 住飞紧过嚟嘅，都即系嚟紧呢30年都不断飞紧过嚟嘅，争在就系中唔中咁解嘅啫。 其实佢就一扎咁飞过嚟， 都唔系 个机会率都几高喎。 因为其实唔系一扎嘅，因为其实佢因为好大啊嘛，我哋嘅宇宙个空间，我哋只系 mon 到嗰4%，我4%只系飞紧过嚟嗰扎仔，我哋 mon 到呢扎。 但系呢，佢而家嘅速度系每秒32公里，系每秒。而家你每嗱，即系我哋啲公路嗰啲系每。一个钟啊嘛，系 时速几多咁样吓， 50公里咁样啊嘛。而家佢系每秒32公里，直情系直情系嘘一声飞紧嚟嘅。 咪所以就系话啦，即系上次 即系大家而家坐喺度听紧收音机嘅时候咧，就其实有一粒嘢咧就喺外边。而家虽然都几远， 其中一粒， 但系佢系以一个极速咁样系快过子弹嘅，随时 冇错冇错， 系射紧埋嚟你屋企嘅度。 冇错。但系个问题系， 呢个系冇错，冇错， 唔系呢个只系个宿命嚟噶啦。即系如果真系嘅话，我哋点即系 挡唔到噶啦， 挡唔到噶啦。 会唔会真系好似拍戏咁，即系派个火箭上去，跟住咧仲要 land 喺嗰粒嘢嗰度，跟住仲要入啲炸药引爆佢，或者将佢航道改名咁咧？ 我对而家地球个 都系一个谜， 唔系即系我做到嘅机会都好低咯。 系啦， 即系其实听命咯。即系如果佢真系撞到正，咁冇得讲啦。如果真系好似上年嗰粒咁拆过，咁啊算咯。哦，系咪先？ 擦过啱啱喺大气层外边咁样， 即系甚至月球 同地球中间 啊嘛，系啊，其实好近噶啦。 其实过咗大家都唔知道， 其实咯，过咗6日先公布啊嘛。即系其实根本所有全世界政府都系咁噶啦，即系话总之有， 即系如果你真系撞，佢唔会话俾 佢唔会话俾你听噶啦，佢会全部将最精英嗰班人就收集落去 Area 51，即系等撞完之后咧，佢哋就。出翻 嚟啦，继续， 即系好似 T3 咁咯 ，Terminator 3咁咯。 哦，咁样，咁呢单嘢可以即系自诛老后先啦。 你要发资料嘅， 自诛老后啦，横掂都唔会知。 即系仲有10几年系嘛？ 咁啊，系咁啊，呢单嘢解答咗一啲听众朋友嘅疑惑啦。 系，喂， 其实疑惑未解决嘅，仲有一个谜嚟。 好多谜，唔系，咁我要讲翻嗰啲，我哋即系，因为我两样嘢要讲翻嘅，同埋但系要讲翻就系头一个钟咧，我哋就未会讲嗰个加州空军基地嗰单嘢住嘅。 系啦，咁啊，声带会喺第二个钟头，因为咧我哋分开五日咧解锁外星人咁样， 唔会咁 keep 到最后。 虽然嗰啲唔系事实嘅全部，不过咧我哋都会喺下个钟头讲。 系 但头一个钟咧，我会讲翻就系嗰个喺国家安全局，美国国家安全局，即系佢喺几年前公开嗰啲 UFO 档案嗰啲 case 嗰啲嘢，咁啊会讲。但系咧，因为讲呢件事之前咧，其实有两单 follow up 嘅 case 要讲嘅。咁第一样嘢就系咧，有间旧啲，有间新啲啦。旧啲嘅就系基本两个礼拜前大停电啦，美国。咁其实呢两个星期嚟咧，喺嗰边咧，其实有太多太多人咧，系已经系打俾啲电台主持啊，同埋去讲俾人听，就系其实喺嗰个大停电之前呢，其实係差唔多嗰区好多好多个住宅同埋用户呢，係不断有啲，总之你係有电子仪器嘅嘢呢，都会突然间 off 咗嘅。即包括电脑，包括佢哋手提电话，包括嗰啲用緊嘅多士炉等等等等嘢呢，係喺完全唔係好关系到大停电之前。 咁你偷到风係因为咩呢？ 咁啲人当然有好多阴谋论啦。即当然係讲緊我哋係即仲係相信緊有飞碟论呢样嘢啦。 咁会唔会係直情系讲即系 Michael J. Fox 嘅呢个 回到未来咧，即系总之系一个好大阵仗嘅磁场干扰，咁即系连手提电话嗰啲人都当时系停咗，咁即系嗰啲就唔关电线事噶啦嘛，咁之后就突然间大停电啦咁样，咁而家就众说纷纭咯，即系因为佢永远都唔会有答案 嘅。嗱呢啲嘢真系信不信由你，呢、這个节目咧就唔系叫你去崇拜 UFO 或者去信，咁你自己听完之后你自己分析，你自己有一个特别个别嘅脑袋噶嘛， 或者 自己去 兴趣去 research 系啦，有兴趣嘅可以去继续 check， 冇兴趣嘅又可以唔 check， 系 冇所谓嘅，另外就尽量我哋 provide 一啲咧就好似头。突然间最尾节目最尾嗰时候，其实你而家熄机啦，等听翻最尾嗰段，可以听嗰段嘢咧。我听咗几万嘅，其实因为我听几万之后，我再听。因为再听又听唔到，咁啊即系剪辑佢啦，开始系咪先？剁佢啦，我打电话征询个云海，已经我真系要剁佢啦。佢话唔好剁啦，九分钟咪直接播咯。哦，哇！ 唔系因为我剁咗九分钟俾阿 Jason。 佢话九分钟唔得，呢个真听唔到，有啲真听唔到。咁我叫咗好多朋友上嚟啦，就 系你真系有心做一轮试听，你真系好嘢。 因为我就听好多次啊嘛，我听到啦嘛，因为你连续播四次你都听到噶啦，你第一次。唔会听到，真係好蒙嘅，即係嗰啲英文同埋嗰啲係1960几年㗎嘛， 1960年有冇错。 同埋呢佢嗰啲对话呢係嗰啲对讲机嗰啲呢， 即係同埋 小路宝嗰啲。 即係啲控制中心同飞即係同呢个飞机或者控制中心。 即係你而家企喺个差人侧边你未必听到佢喺度讲咩。 係啦冇错啦。嗰啲机器声 啦。咁我就尽量已经剪咗係最听到嗰啲，同埋呢我已经写低咗嘅佢段对话嘅。 呢个真係 Jason 有心啦。 咁我阵间就 会。真系觉得呢样嘢真系得佢 做到咧，就会全程翻译啦。好啦，咁啊今日咧入呢个大直路啦，已经 热到16分啦。 系已经系你已经系 好惊 我好多时间。今日我一开始已经有讲呢个美国 CIA 嘅一啲 NSA 嘅一啲 安全局嘅 阿布拉 沙 嗰啲。 系啦系啦，咁因为美国国家安全局即系尤其是佢国家档案里边咧，即系不嬲都话。即系咁多年嚟讲紧，即系1997年之前啦吓，即系总之罗斯威尔50周年嗰段时间之前咧，咁全部都话我哋，即系唔系话我哋，即系讲错嘢，即系话佢哋自己话，就话美国政府咧里边系冇任何嘅呢啲 document 嘅，冇任何嘅 research 做过嘅，冇任何呢啲 UFO 嘅所谓嘅追测嘅 team 啊，呢啲冇嘅。OK， 咁去到但系因为由90年代开始咧，咁就因为去到一个位，即系美国有个法律嘅问题啦，就话你50年 可以啦， 咁同埋另外一个民间组织啦，就是、一个叫做开放自由资讯嘅组织啦吓，咁佢权力高，即系唔系权力大，而系佢哋个民间势力大。 佢够烦啦，可能系嘛？ 其实系，咁但系 咁去信， 但系都唔系呢个民间组织嘅功力喎，系咩咧？因为讲当时咧就不断收到一个系住喺三藩市附近嘅一个美国籍嘅市民啦，不断咧就写信去到 NSA， 就话每一次都话，但系佢好嘢嘅，佢可以知道，例如佢话喂嗰单几月几号，你哋应该有单 case 发生咗，或者系罗兹威尔报告，你哋应该有个报告乜乜乜，你哋应该要解封啦。 咁呢个市民佢点佢自己点样去 confirm 嗱，就系嗰啲 NSA 嘅人都唔知咩事嘅，咁之后咧就佢觉得咦，不断收到呢个人封信，咁仲要咧系每一次佢唔解封咧，咁佢因为佢要攞到封信，因为所有人都攞到， 佢净想攞个 copy 好似 系啊，唔系。 你，唔会突然间羡慕先啦。系佢想攞个 copy， 因为美国法例上系可以容许佢哋做啊嘛。咁佢冇收到嘅话就不断 send， 每一个 case by case 咁样 send 咁样。咁开始 NSA 当然有啲就 send 咗俾佢啦，真系因为解封嘅问题啦。咁之后开始咧，佢就觉得喂呢、這个人有啲唔妥啊，即系 NSA 嗰边觉得喂会唔会系 怪怪， 会唔会系呢个外国间谍咧咁样？咁就终于咧就我唔知道，其实 NSA 咪太过敏感咧，好似上次讲佢即系听到个电话录音有个 bomb 字就走去拉人。佢真系派一队 team 咧，有一日咧漏嘢咧， 就踩去三藩市， 踩咗去三藩市，冲咗入呢个人嘅屋企 ，Air Force One 入咗去，撞开道门就拉嗰个人，就话我哋而家想， 我哋发动水炮啦，你再唔出嚟，你已经被包围咁样，系 直情拉啦。咁我哋想希望你接受呢个调查，我哋想知道咩事。一入到去咧，系所有在场嘅所有 NSA 嘅职员咧都。震惊，因为原来咧喺房间里边嗰人咧，只不过系一个13岁嘅美国籍嘅细路， 吓、啊， 佢系即系佢喺美国出世长大、啊，但系佢只系， 哇！但系呢个13岁嘅小朋友，咁佢点样系？佢点样知道？嗱，罗志伟嫌唔出奇啦， 冇错冇错， 大人都知啦，系咪先？咁但系其他嗰啲 UFO 个案，即系佢点知道有一个？佢美国有个档案咧， 其实佢好得意咯。原来佢咧就点咧？佢由七八岁开始咧，即系我谂呢啲系天生嘅、就对 UFO 咧系疯狂嘅。咁佢就不断咧去抄书啦，去公共图书馆抄书，去书读书局借书，之后又去抄网。 七岁嗰时， 七八岁开始睇呢啲嘢，咁去到十几岁咧，佢就知道咗呢条法例。佢就开始就用呢个法例咧，就去逼政府。 七八岁已经知道呢个法 例，唔系七八岁开始研究呢样嘢，十一二岁开始知道法例，十三岁开始就。策动呢个， 不过而家唔出奇，见到啲细路仔今日都见到报纸，系有人举住嗰啲董建华啲报纸啊嘛，嗰啲系都系十几岁嘅，所以我哋都唔弱香港。 佢哋而家早熟啊嘛，咁就原来咧喺呢个细路咧，只不过系运用知道佢自己咁嘅权利，又知道佢知道啲咁嘅 case 系应佢估啊，美国政府应该有档案，就全部俾佢估中。咁于是乎咧，咁逼不得已之下咧，就佢要求解封，已经开始慢慢解封啦。咁而呢个细路都话咧，因为佢当时拉完只，其实当然要到。因为其实根本就不是外国的间谍呢这件事。咁亦都喺一个喺当地嘅电视台都访问过呢个男仔一次，咁就话冇喎，佢真係好有欲望去知道美国政府究竟知道啲乜嘢 UFO 档案。咁于是乎呢就嗰、那个民间组织呢嗰、那个开放自由联盟嗰啲啦，咁就知道呢个细路嘅行为之后呢，亦都帮佢呢一起去叫美国开始解封。 其实借佢。 睇晒， 摆佢上台，嗱14岁想知咋呢啲， 未知啦，冇错冇错， 哇， 即系可能话美国市民系要知嘅，咁就开始解封，咁由开始系99年开始慢慢解封，去到2000年嘅8月咧，就正式咧就将喺 NSA 里边嗰原则上佢哋相信可能只系部分啦，因为。佢哋都相信應該唔係全部嘅，咁起碼係有40份嘅檔案係解封咗啦。咁40份嘅檔案當然有啲好長，有啲好短咁樣。 40份嘅都誇噶啦，即係我當佢 total 都40份啦。喂，有40個 UFO 嘅目擊個案， 或者一啲調查報告，係冇錯， 都已經都幾 confirm 有啦。 嗱，裏邊咧其實就唔係一定係 confirm 有，每啲報告裏邊咧，即係如果啲其實要慢慢攆嘅，因為咧裏邊有好多咧。 你睇過未？ 我睇咗啦。 你睇曬？ 睇曬啦。 你喺邊度？你有冇 copy？ 啊！呢啲 啊，呢啲 我先听啊， 后再讲系嘛？ 你帮我睇晒，咁 我可以睇下， 搵机会俾你睇下。 做乜搵机会啫？就准备咗，阵间就踩上去。 唔系啊， 三文士屋企嗰度就爆破啦！ 13岁嘅三文士系我， 我已经有爆破工具喺车度噶啦。 系有啲咁惊嘅嘢，唔系咁咧，即系其实嗰、那个档案里边咧，有好多 part 咧，我睇完我都心都突一突嘅，因为点解咧？例如佢嗰个档案第二咧 ，number 2嗰度咧。第二号嗰沓嘢咧就好多好多好多页嘅，一个 case 就好多好多页嘅，而系咩咧？嗰啲全部咧，即系当然佢好敏感啲名咧就查咗嘅。OK， 原来就系咧喺50年嚟，全美国所有空军基地咧，一啲喺雷达上边系 mon 到嘅 UFO， 讲明时间、地点同位置喺边度。 咁所以我觉得咧，阵间我哋其实因为节目做完之前咧，应该咧组队咧就是、踩上你屋企就抄嘢。 你咁样讲 就系一个 上阿年嘅 show， 好惊。Paper cup, they slither while they pass, they slip away across the universe. Pools of sorrow, waves of joy are drifting through my open mind, possessing and caressing me. Jai Guru Dev Christopher's Wainwright. 今日就 Across the Universe。 Name Area 51 refers to a block of land about 60 miles square. And immediately, your mind doesn't accept what you see. There must be some sort of factory and an entire civilization somewhere. They were only to be found in the Hutchville. Let me know you about the J special. Hey. 我剛才在咪後就問了雲海，可以招呼十個朋友踩上去你說 有些這樣的事，我竟然叫了快閃黨 Finale 嘛，不是爆破你家看看你中二日發磨的所有秘密報告檔案那些東西嗎？ 之後就撇， 然後就燒毀的證據跟著撇啦，這 麼害怕 嗎？剛才說的那個是13歲的小朋友，他就是有一疊東西你都有一疊，咁其實裏面有啲咩呢？ 剛才講咗，即係我覺得幾震撼，就係不斷佢哋以前政府就話冇呢啲所謂嘅報告啦，但原來咁多嗰度差唔多幾十頁， 咁佢咪其實好語啊？其實 係 不嬲都話冇，但俾一個13歲嘅細路仔入信咁，仲要有一個團體去幫佢先話有， 係啊，仲要嗰啲佢依家雷達報告咧，仲要係講到明係幾時幾日，邊個位置，邊個空軍基地，有幾多單係冇辦法證實嗰樣乜嘢嚟，唔係軍機 UFO 咁嗰沓。咁你諗下，喂，不斷幾廿年嚟，你話冇嘢，我哋冇興趣，我哋冇記錄，咁你一篤淨係嗰 number two project 嗰沓嘢已經係。即係已經係一個好魚嘅證據，咁之後呢裏面呢其實仲有好多係關於UFO 係羅斯威爾嗰啲檔案報告啦，有啲佢派人去調查啦，有啲係人哋調查完佢攞嚟偷咗嚟睇啦，有啲就係嘅尤其是喺伊朗呢嗰陣時喺嗰陣時講過， 你係咪講緊你嘅童年嚟㗎？ 唔係嗰陣時講過呢嗰伊朗嗰單嘢呢，喺伊朗發生嘅雪茄型圓筒型嘅 UFO 飛過嗰單嘢呢，係1979年嗰陣時咧，咁原來成單 case 咧，美國直情派一個 team 喺度做一個research 嘅，咁後來當然發生咗呢個伊斯蘭革命啦，咁之後就美國人全部俾人趕走曬啦，咁呢啲所有嘅檔案報告咧，喺嗰個 NSA 嗰、那個即係擺出嚟嗰個檔案裏面係有曬嘅，咁有名有姓，有咪啲咩將軍去睇啊，啲咩檔案啲人去睇咁樣，咁咧成件事咧，你如果成沓嘢去慢慢去攆嘅時候咧，你就覺得當然佢有啲 point 咧，就可能睇完之後話啊，我哋都唔肯定呢啲係乜嘢嚟，或者可能呢啲都係一個你哋睇錯嘢嚟嘅咁樣，即係好似羅斯威爾嗰度咧，佢係講到可信可不信咁嘅狀態嘅，成件事咧就係全部 report 咧都係 即係全部都係唔知咧，你話咧 羅斯威爾嗰度係羅斯威爾嗰扎咧，全部都係話佢講到有啲人點睇。他們自己又怎麼看，就是他說那些人怎麼去 judge 這件事、之後呢，但是很有趣，他們在1995年呢、他們再做了一次的羅斯威爾 的 research 的、那你想想，喂，如果你真的覺得這件事是沒有可信性，沒有東西是值得你去討論、你1995年還要做了一個 research， 還要是怎樣呢？是找就是由 NSA 呢、是找人去派人呢去所有的美國政府部門去問你哋手头上嘅罗兹威尔档案系点嘅？你哋有啲咩人系 check 过？咁嗰沓嘢咧，其实五年做嘅、哦，咁你就系俾打字打嘴巴啦，即系话喂，咁你又讲到全部啲嘢，你系冇兴趣，又话系假，又话成，咁你九五年你唔需要做呢样嘢啫。咁但系咁好啦，嗰份嘢都要公开埋。咁其实咧，成件事咧就已经系即系知道呢件事嘅人咧，就已经系觉得。美國政府是自打嘴巴的。 咁喺呢咁多份報告裏面呢，你覺得最勁嗰份呢就喺九點半。 冇錯，我之後會講。 好似之後講。 冇錯。 OK。 Right now, there's physical proof, actual crafts and technology from another world. 一名曾經喺美國第51區 Area 51工作過嘅工程師親眼見證，肯定呢個地球上絕對有外太空嘅飛行物體。 What is this thing? Obviously, the ET craft do exist. Something had to build them, so there must be aliens. About the J special. This is something you do not talk about. Classified beyond top secret. 不明来历之美国 UFO 档案。 Main Area 51 is powerful people on the planet. About the J special. 咁啊，最劲嗰两单咧，首先第一单系咩咧？ 嗱，第一单咧，其实咧，我要讲翻少少背景，我又要买少少关子先，因为点解咧？喺呢个档案未公开之前咧，其实咧，我手头上咧有啲嘅资料啦吓。就讲緊啲呢我都几相信嘅 吓冇带嚟咩 冇带嚟。 咁你今日 个 keep 冇嘅我系我嚟装呢啲汽水呀嗰啲嘢冇嘅。唔会嘅冇嘅工作冇带嚟。我讲俾你听得㗎唔使睇嘅。咁就因为之前呢就有一啲嘅资料呢就讲到有啲嘅亦都系我几相信嘅一啲 case 呢就系话其实地球上最神秘嘅角落呢并唔系美国嘅 Area 51, 又唔系一个 Alaska 嘅地方。 你屋企 唔系。其实呢就应该系南极洲。 系咪嗰啲咩北极光南极光咁呢啲其实都奇唔奇怪呢 咁嗰又唔奇怪嗰啲系点嗰啲天然磁场啫。咁个问题系南极洲系一个其中一个世界上几即都系一个最大嘅陆地洲份啦。咁冇人居住过。咁之后呢全部系俾冰封咗15000年咁样。咁但呢个地方呢其实充满住神秘嘅。嬲都系噶啦，同埋人类咧， 其实住唔到人系咪？因为 原则上系住唔到啦，因为太冻啦。就算而家所有嗰啲科学家咧， 爱斯加摩人咧， 爱斯加摩人北极、南极冇嘅，咁人系冇喺南极住过嘅。咁而家就算所有我哋就算中国嘅长城站啊，或者所有科研队嘅人喺南极咧，都系讲紧喺乔治半岛嗰边。我冇记错，乔治半岛系乔治半岛嗰边咧，即系一个离近北极圈附近嘅地方，即系去到北极中心点嗰啲地，南极中心点嘅地方，全部都系未去到住嘅。咁、那个地方不嬲都系神秘，咁直到就算呢100年嚟研究南极嘅人都觉得呢个地方其实好奇怪嘅，即系 即研究嗰班人有冇去过自己即系？ 而家住紧喺即系其实而家长期有一班、即系几十个国家， 即系佢哋都喺挨嗰个地方住， 但系就喺北极圈边南极圈边皮咯，就唔系佢哋入边咯。唔系中心地段，咁而不嬲咧，其实有两个派别嘅悬疑地方咧，就是、一个派别地方咧，就系、是、科学家咧曾经咧就喺呢、這个1969年，咁咧喺美国咧用咗一个叫做 Nimbus 嘅人造卫星啦、就发现咗一个好奇怪嘅现象，就系、是、南极喺近南极磁极附近咧有一个窿咁嘅嘢。咁当时呢一个 磁极啊，南极磁极系 即系南 极，即系地面嚟嘅。 唔系，即系咧，其实咁样嘅，我应该咁形容。南极咧，其实分就系南极嗰个地理位置嘅南极点啦，同埋一个南极磁场嘅跳跃嗰个位置，即系南北极嘅磁场跳跃。 嗰个磁场系凌空啊，即系喺空， 唔系跳落地嘅，跳落地 嘅，即系入地嚟嘅， 唔系入落去陆地咁样咯。但系个磁场个南极磁呢个位系经常跳动嘅，咁佢就喺当时嘅南极磁嗰个地下个位咧，就附近即系人造卫星拍到一个窿咁嘅位置。咁当时苏联亦都拍到，美国亦都拍到。咁之后啲科学家咧就即系开始大家研究，就撇除所有嘅政治原因啊等等啦，因为大家觉得喂南极嘅冰封系除 咗冰底嗰度有个窿， 冰咪直成个冰 都系有个 冰有个窿吓， 即系个窿系直接去到地面， 入到去有啲嘢 入埋地 系啦，但系睇唔清楚系啦，睇唔清乜嘢嚟嘅。OK， 影到啲咁嘅嘢，咁但系原则上喺科学角度冇可能嘅。OK， 咁所有科学家就已经研究啦，咩事咧？点解会有咁嘅咧？同埋咁零下。100几200度，你边可能有个窿系溶咗雪咁样摆喺度咧？咁就真系派咗队天人咧，就去到揾啦。咁当佢哋去到嗰个位嘅附近嘅时候咧，就发现嗰个窿咧已经系变咗注满一个好似湖水咁嘅嘢。而啲湖水咧， 已经冇结冰啊，有冇？ 系冇错啦，仲要系暖暖地嘅， 温泉。 但系南极冇温泉嘅。咁于是乎佢哋就话冇可能， 即系类似嗰啲，即系你系水深咁有几多度底？ 佢哋当时嘅报告冇讲到，因为我谂可能我怀疑佢哋嘅仪器冇攞到咁深啦。但系个问题系，佢哋嘅相信就系点咧？因为当时佢哋去到嗰个环境已经好恶劣啦，发现咁嘅冰湖暖水湖啦。佢哋就话，除非系一个地底有啲嘢系溶咗， 嗰个系啲熔岩嗰啲，即系地 火山 嗰啲系啲溶嘅。 但系咧，最衰就系南极咧有冇火山嘅，有冇热温泉嘅。咁佢就话咧，除非系喺里边咧有啲嘢系消融咗嗰 part 嘅冰飞走咗， 即系 UFO 坠毁。 即系佢咁讲啦，即系唔系坠毁啊，反而佢讲系飞走出嚟啊。之后咧，嗰啲冰融咗，留咗喺嗰度。 因为佢啱啱撇，佢就啱啱影到， 唔系系啫，冇错，人造卫星影到个讲幕，系影到 UFO 喎。 咁佢而家系咪仲有个窿？因为佢系即系嗰个窿 冇啦，冇啦， 唔系佢 结翻冰，即系嗰段时间 呢嗰个位系有啲嘢系令到嗰个位就 突然间融晒，变咗暖水， 仲要系好热，因为当、即系个天人去到仲系暖噶，即系当时可能热水嚟噶。咁呢个咧系科学家咧一直啊到今时今日啊系冇答案嘅。而呢个同时呢、這个科学局嗰边咧，而同时咧喺1995年嘅7月3号，咁咧就喺南美洲。阿根廷，其实阿根廷再下面就是南极半岛那边的嘛。咁阿根廷那个官方啦、智利啦、巴西啦，同埋讲緊南极那边的科研队那边嗰啲住人嗰度呢，目击个69年7月3号夜晚8点几开始呢，就目击咗一啲嘅非人物体呢，係由北极嗰个磁点开始飞过去佢哋嗰个位置，即係嗰个地方係冇人住、冇基地、冇任何嘢。 但係有不明非人物体喺嗰个出嚟，即係由地面出 方向，是由嗰个北南极嗰、那个磁极位嗰度飞去佢哋嗰个位置、方向，之后飞去阿根廷嗰边，仲要开头佢哋仲有谂，咦，唔通有人违反呢个国际法，派啲战机咔咔咔嗰啲嘢去？咁佢因为所有科研人员嚟噶嘛，包括军方噶嘛，咁见到唔系战机嚟嘅，系一个白色发光体啦。之后咧，仲要系去到佢哋目击嘅位置嘅时候咧，系用二 set 字形开始行。 即系咧，即系缩缩缩， 系啦系啦， 咁 样 啦。撇 唔系佢好似系刻意俾你睇，我意思系自行俾你睇，咁样。 即系你搞唔到噶啦，放弃追我啦。 类似啦，冇错。咁而当时系有智利政府嘅队伍啦，有巴西政府队伍、阿根廷政府队伍、英国政府队伍同埋美国政府队伍喺度噶。咁而呢个咧就不嬲，只不过系一个传闻嚟嘅。OK。咁喺嗰个 NSA 嘅国家安全嗰个 UFO 档案里边咧。我呢就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你啦，就係抄咗第二十 影印咗份俾我 抄咗第二十一号嘅number 嘅 project 里面呢呢页其实好短嘅，一版嘅啫。 啱我睇喎呢啲。 係咪 短短地。 短短地。但係竟然呢就係讲咗呢单 case。 讲咩呢， 即係话呢原来佢话呢收到阿根廷布宜洛斯艾利斯嗰个政府係啦，直情係话佢哋见即係佢哋已经收到嗰边科研人员嘅目击档案。佢哋成队天已经开始进行调查，咁佢哋咧成个讲翻就系1965年7月3号嗰晚，点解会有啲 UFO 出现？咁希望咧各个政府大家联系开始研究呢件事，咁甚至系 send 埋俾美国嘅 NSA 咧，就话我希望你哋一齐帮我哋研究，同埋或者你俾唔俾到资料我哋咁样。咁即系咧美国就答复佢啊，等等等等。咁但系咧呢、這个报告咧，其实嚟得就好正，因为点解咧？以前咧不嬲啲人讲咧，就系讲紧呢个只不过系一个传说。南美洲嗰班人见到嘅只系一个传说，科学家见到班只不过系传说，冇正式 document。咁点知咧，反而喺美国国家安全局嘅 UFO 档案就夹住呢一页，系阿根廷同美国政府讨论紧呢一单 case。 咁美国政府佢系点样回答呢件事咧？ 佢其实唔又系嗰啲剧场派，即系话佢又唔可以系啦，唔 理咧， 唔肯定系乜，但又 你话咧 系啦，类似咁样。但系咧，阿根廷、智利同巴西三个国家咧就好即系严重地正视呢件事嘅。有趣嘅就系咧，英国系一粒声都唔出添。 有趣咧， 冇 comment。英国系 no comment， 冇反应。但 NSA 起碼美國政府都有啲反應，寫翻份報告等等。咁但呢件事就會覺得，哦，原來1965年7月3號嗰單嘢係有發生過嘅，即係無論 真係用過啲嘢， 唔係即係真係有出現過 UFO。咁用過嗰啲冰嗰扎咧，就唔喺 NSA 個檔案裏邊，即係呢個就冇擺到落去。咁但起碼就係話，原來當時啲人就算係反論啊，話冇嘅，你哋作嘅。而家 已經 confirm 有 confirm 就係有不明飛物體，但係唔知係邊度。 冇錯啦，冇錯啦， 知係乜嘢？ 肯定嘅就係，只不過佢哋相信呢個南極洲裏邊咧，即係起碼係有啲問題。 即係其實有啲頭先，有時有問嗰啲人咧，即係做啲訪問喺條村嗰度問啲人，話你信唔信不明飛行物體啊嘛？咁其實佢哋即係其實不明飛行物體未必係等於外星嘅飛行物體。 冇錯，冇錯，冇錯。 不明飛行物體嘅意思即係你見到啲嘢飛。系唔知系咩喺度飞啊嘛，即系啲国家都觉得呢个系咩嚟噶， 系啦， 即系都系不明， 即系尤其是军方都解释唔到嘅时候，就真系不明飞行物体。 但系可能系嚟自地球嘅，可能系是非 系啦，亦都可能真系另外一啲人嘅空间嘅嘢。 咁即系其实证明咗嗰单嘢系有发生过， 有发生过， 咁就亦都系有嘢飞出嚟， 有嘢飞出嚟，有人见到嘢， 解释唔到点解嗰度变咗暖水壶。 系啦，咁但系咧，你谂下，其实如果有留意到，即系 咁即系嗰度可能有基地。 冇错啦，其实咧根本咧 UFO 界而家咧好多人已经讨论紧个问题就系、是，正如后来咧X File 大电影啦，X 档案大电影啦，佢咪最啱尾都系讲到，其实佢哋相信南极有基地噶嘛，UFO 都系偷紧一个概念，就系、是、一般 UFO 界相信，其实最好隐藏。 藏所有秘密嘅地區咧， 就係嗰度啦， 就係南極。 因為可能佢哋嘅體温同我哋係唔同啊嘛，所以可能佢哋係 需要好凍嘅， 即係佢哋可能對係對於即係温度係完全冇感覺， 反應係冇錯，亦都可能感 冇反應嘅根本係。 咁變咗你諗下，仲有 凍咩？你覺得咁 係啦，即係諗下仲有咁多冰封住咧，樓下有啲乜嘢？人造衛星影落去佢都睇唔到，你又唔知道，即係如果呢個係一個真係外星人基地喺度，佢起得好深，咁即係起得好深嘅話，其實佢都係你都影唔到，你都睇唔到。 做咩頭先 做手勢？我唔知你做乜嘢 手勢啫。 你嚇親我啊！ 唔係你望住我，突然間做個手勢俾我聽，嗰啲咩外星言語嚟？ 唔係你做個手勢俾我聽咩？ 叉兩隻手指擺頭頂，我點知你咩意思啫？ 今天叫做 Days of Days Over You Classified Beyond Top Secret 不明來歷之美國 UFO 檔案 Main Area 51 The most powerful people on the planet A Papa J's Special 好啦，咁啊，迪教练，即系呢个头先个报告咧，就系讲呢个北极里边，即系有一个熔嘅， 即系有个 UFO 出现， 有 UFO 出现啊，跟住咧就 政府去进行调查。 呢个就系咪嗰四百个报告里边嘅其中一个？ 四十 个报告里面其中一个， 系一个。 咁第二个报告系即系你觉得系？ 第二个报告系吸引到外睇嘅咧，或者吸引到外讲嘅咧，就系佢第23号报告。 嗯， 佢23号报告咧，比较长啲啦。 咁同埋喺呢啲報告裏面呢，即係尤其是23號至到29號嗰啲報告裏面呢，你好明顯地見到一樣嘢嘅，就係呢個美國國家安全局呢係喺全世界都係充滿間諜嘅一定。因為嗰份報告呢就係嚟自呢呢個莫斯科嘅美國嘅大使，佢竟然呢寫份 UFO 報告俾 NSA。啊，真係我睇完我都覺得， 係佢美國，係佢係蘇聯人嚟嘅， 佢係美國 間諜，我美國人嚟。 係啦，咁即係佢係美國人，即係個 point 係你冇諗到，原來哦，原來所有嘅大使都係日日喺度寫緊報告翻美國嘅，其實。咁當然啦，佢就 梗係寫報告翻美國啦，嗱，都美國大使。 係，但係個問題係 唔係喺度做咩？你嗰度？ 但係我講到仲要係寫緊個 UFO 報告，即係佢係講緊咩咧？因為佢話咧，喺當地咧，佢知道咧有個蘇聯嘅 UFO 專家同埋蘇聯嘅政府嘅部門咧，就進行咗一個研究 UFO 嘅報告。 嗯嗯。 咁佢就嚇唔知邊度攞鬼咗啦，咁就將佢翻譯咗，就俾咗 send 咗佢美國咁樣。咁即系成个过程睇落，其实都过瘾噶啦，已经觉得哇，呢个大事真系，哎呀 ，UFO 报告你又话唔睇， 我谂佢真系估死佢都估唔到，香港竟然有一个人叫云海嘅，知道佢做咗啲咁嘅嘢。 咁啊唔系，有啲公开咗，美国好多人都知嘅。咁但系即系当然可能佢亦都唔系而家嘅，即系而家唔系大事啦。咁但系佢里边有啲报告就系讲到咧，由喺美国罗兹威尔啦，由喺讲嗰啲空军基地发生嘅嘢啦，等等，佢哋苏联点样去分析，点样去偷到佢，即系。反偷啦，即系而家佢偷翻份报告啦，但系当年苏联点偷咗佢哋啲 UFO 报告去睇咧咁样等等。而其中有一段咧就系讲到佢1959年度，咁嗰阵时咧就讲紧美国咧点样去追查啲 UFO 报告，即系你讲紧苏联嗰边去调查美国啦。咁就 系 讲紧苏联 嗰时，佢苏联怀疑紧美国其实嗰啲所谓即系 UFO 其实系 啲间谍机啊， 间谍机 系冇错冇错。咁但系唔系嘅，其实去到咧有啲位咧，因为已经去到两方面都除咗互相 怀疑啦。 咁大家其实都有个諗法嘅，即係会唔会真係出现一啲即係不明来历飞行物体系嚟自外面嘅呢咁样。咁有两样嘢就有趣啦。咁呢佢其中一个档案就讲到啦，1958年嗰陣时呢，1959年嗰陣时呢，咁喺欧洲呢就一个嘅所谓嘅矿坑啦，係煤矿坑添喎，讲緊係。煤矿坑同 UFO 其实原则上系冇任何联系嘅。咁就原来呢喺挪威，因为当时其实挪威呢就提原则上受蘇聯影響好大嘅，即係挪威原則上即係根本蘇聯要佢做乜就做乜咁滯㗎啦。當年挪威啊，當然而家唔係啦。咁佢哋就原來有班嘅美國嘅特工，就去到嗰個挪威嗰個煤礦裏面呢，就發現咗呢直情係寫到明係一隻叫 Silver Disc 嘅 UFO。 是那些矿工， 不是在一个矿坑里面找到，是找到出来， 找到这 只东西出来。那 即是当然拍照给你看呢， 影俾我睇，梗系唔会影俾我睇啦。咁即系 影俾大家睇啊！我哋已经影啲相啲 嘢。咁就系美国就知道，即系嗰边掘到，当年佢就想趁苏联未抢到嗰架嘢之前咧，就派咗特工咧就抢咗嗰架嘢。 咁有 mention 话几大只啊？呢个 silver disc。 佢就冇講到係點，但佢就話肯定係一個坐，佢只不過又形容到佢哋因為入對睇呢同埋即係 解冇上咗個 上咗個 嘅嘢立咗。 立咗。 個報告裏面講佢立咗。 係啦，冇錯冇錯。佢首先係點呢，佢首先係立咗去咗應該係西歐嗰邊呢，即係西德嗰邊呢，就一個自己美軍嘅基地呢就進行呢就睇先嘅。你睇完就發覺咦，即係佢哋睇完都話唔知呢個咩嚟㗎喎。但即係肯定係唔係好細，因為佢話坐到人嘅。佢形容就係話呢架嘢佢哋研究完之後呢就發現一定係愛嚟飛上太太空嘅，即系太空飞， 因为系好 aerodynamic， 即系好流线。 佢唔系佢话里边嗰啲仪器啊，或者发射嗰啲佢装置，或者可能一啲嘅。 咁从 Taken 里边，即系譬如系咪有冇有啲手掌印啊，摆两手？ 佢冇形容到个内边装置， 冇摩打， 佢冇讲到呢样咯，冇讲到。佢净系话咧有啲嘅线路嗰啲嘢，佢就掹咗落嚟，翻嚟去分析咁样。 吓，有线路 嘅低科技，系啊，佢有线路嘅嘢，咁掹咗落嚟分析，咁就咁唔系嘅，我觉得未必一定低科技嘅，即系可能 有光纤咯， 或者 线路啦。 佢哋以为系线路嘅嘢啦，就分析完就冇一个特定嘅答案，呢啲系乜？即系当时佢哋唔分到系乜嘢，咁就话咧，原来将呢架嘢咧，就美国政府就决定唔好啦，快快脆脆即刻运嚟欧洲啦。咁成架嘢咧，原来系点咧？原来是成架嘢吓，送咗去五角大厦， 吓 Pentagon， 净铲入去里边。 之后咧，佢形嗰个报告形容得非常之好噶，佢送咗入去 Pentagon 之后，永远 disappear。 跟住消失咗。反而呢个离奇，离奇消失， 即系咧喺呢个反报告里面咧，竟然原来系咧发觉咧，原来 Pentagon 攞咗佢 最奇怪嘅系嗰五角， 系啦，竟然偷咗，唔见咗咯。 即系其实佢哋有班人叫你 everybody shut up 咯， 其实系 再嘈冇， 系啦冇，咁收咗。咁但系个奇怪就系、是。嗰份檔案原本就係講緊即係 NSA 偷緊蘇聯研究美國嘅嘢，咁即係話原來根本 NSA 都覺得，喂大佬 呢單嘢應該講， 即係佢覺得，喂，因為你好得意，佢仲括住嘅嗰段，即係NSA 覺得，喂，我而家唔見咗啊嗰只碟，嗰只飛行物體唔見咗， 即係即刻可能係俾個即係佢哋 Area 51 in charge 嗰啲人咧， 或者係 即係可能係譬如如果係講而家嘅，可能就係撤離，係 啦冇錯啦， 運走咗去嗰啲緬甸州嗰啲地方。 但系笑嘅，即系好笑嗰句就系突然讲到话，揾张 pen 嚟讲， 咁佢哋都好，佢哋都好大镬，佢哋都收料收得好迟， 系啊， 俾人哋见到晒运嚟运去先运去五个，但系佢先接偷， 系啊， 咁即系其实好扬嘅都， 其实即系喺嗰即系圈内应该好扬咯，即系所以其实所有嘅传闻咧，我真系觉得。空穴来风未必无人。 咁佢就，即头先你讲已经形容晒，嗰只 silver disc 系有啲咩啦？ 系 啲门有冇讲系点开？ 佢冇嘅，全部冇形容到，就系讲紧一个系应该飞上系碟形飞上去太空用嘅。咁但系仲好笑，连住呢一段咧， 咁即系美国除咗嗰啲罗兹威尔啲残骸，即系烂咗嗰啲嘢，有啲系完整嘅。 冇错，仲要冇谂过原来欧洲挞咗人哋一只，即系呢个系冇谂过嘅，即系最多系 即系地球嘅表面上系可能超过20只呢啲咁嘅嘢系收埋咗喺啲。 仲要系一样嘢就系谂下，如果佢煤矿，佢会当年其实坠毁咗喺个煤矿，其实冇人发现过，直到系去发掘个煤矿嗰时候先俾人发现。咁但系连住呢段嘢落去嗰段咧，其实得四行嘅啫，但系咧我哋觉得好好笑。佢讲到咩咧？两个星期前咧，我咪讲开1965年美国咪当年大停电嘅， 系啊， 咁当年就已经有人传有 UFO 噶嘛，系咪先？咁之后就当然又唔信啦，就讲大停电关于 UFO 咩事咧？1965年嗰阵时，咁但系好多人目击啦，但系都唔成气候，啲人唔再提啦。竟然喺个 NSA 个 UFO 报告里面咧，讲完呢个俾五个大厦攞咗个飞碟之后咧，嗰句就话啦，佢直情唔系讲紧怀疑啊，佢系讲紧 confirm， 唔系佢系咁讲嘅，佢话嗰只飞碟咧。就因为咧飞过咗喺美国东岸咧撞断咗一啲嘅电缆，所以咧就引起呢个1965年嘅 New York 同埋东部嘅大地震。写到明，仲要话后来我哋系要需要6个钟头之后抢修， 炒落嗰啲电缆度。 系啦，之后咧佢冇讲到之后咩事咯，即系话佢冇提到嗰个咩 嘢，俾人已经剁咗啦， 唔知啦，即系佢冇提到。咩即系佢写明系飞碟撞咗，写明因为呢次停电就系呢样嘢，之后6个钟头停电，咁。你会觉得吓咁、啊、你又话冇当年你又话呢啲目击嘅人全部系 即系其实美国自己里面都有两派人啦，一派人系好想话俾大家听佢心理啲心理准备嘅，真系有啊，你 系 喺嗰度， 冇错冇错， 你收声。 冇错， 系咁叫佢补偿。 系啦，之后仲要督下你嗰只飞碟撞烂咗断缆，大停电系关佢事。咁你谂下真系，哇！即系呢啲报告，即系虽然佢冇话我美国政府我承认有，佢冇咁样讲。但你睇完呢啲，你就觉得。咁你之前嗰几十年，你又不断否认，不断话啲人讲废话，咁原来你内部全部有调查嘅，你又派埋间谍去偷俄罗斯，又即系苏联咧嗰边去调查嘅。 不过谂我喺我有生之年，有冇机会见到一只 UFO 或者一只飞碟系喺即系摆喺地下俾人参观咁样咯？又或者如果五国大厦哇搞一个咁样，即系睇下振兴美国嘅经济，大家嚟参观下呢一只美国 即系美国东方明珠 啦，咁啊即系整只飞碟摆五国大厦中间咁样。咁啊真系 咁啊惊， 咁啊真系犀利，我真系第一时间咧系要飞去睇睇啦，唔好讲到， 但唔知入唔入到境， 租架飞机真系自己揸掉揸去， 叫佢飞过嚟啊，不如叫佢 UFO 喺香港架吊过嚟，摆喺太空馆顶， 摆喺东方明珠，每日激光汇演嘅时候， 有啲人就会话你假嘅，切，咁使乜叫佢吊过嚟咧？你整都得啦， 咁系，所以几衰啊！当啲人如果见到真嘢嗰时，就唔敢认起真， 因为我觉得真系，如果你见到一只真嘢，你觉得假。系嘛？因为系咪真系其实好难以置信啦，真系。 唔系，但我咁样，我觉得我都开心嘅就系，起码佢咁多报告里边咧， 其实你有冇真系你有冇亲眼见过嗰啲碎片咧？其实我好想知。 无端问啲咁嘅嘢，佢突然间差到好远，好惊。 我好想知道你有冇其实你有冇睇过嗰啲，譬如碎片嘅真嘅相啦，即系你唔知你啲咩渠道得到，因为系即系实物有冇见过先？ 我冇见过啲咁 top secret 嘅嘢嘅， 冇咁劲啊， 冇咁劲。 相都冇， 相都冇咧。 文字嗰啲 文字有 外星文，外星文字嗰啲， 咁外星文字嗰啲好多人有讲啦，咁但系 咦，你个笑容好似有，但系唔想讲出嚟 嗰啲事，冇呢咁嘅事。 你右伸两只手指上个头度做咩？ 系咩？ 叫我唔好讲啊，真系。 收声，唔好再 嘈，唔好再嘈，系好啦，嗱，咁即系两个个案 NSA 嘅一个真系真正嘅报告啦，就讲俾你听啦。咁啊，即系喺呢个四十个里面讲两个俾大家听都 OK 啦，系嘛？ 其他唔想讲住， 系啦，其他唔想讲住，点解留嚟出咩咧？你话嚟？ 唔系，即系留听新闻啊嘛，乜嘢？ 解放外星人分五十年波啊嘛，你 系 好啦。咁啊，喺十点钟嘅新闻报告之后咧，咁就会讲呢一个空军基地同埋追截紧空，即系嗰啲空军嘅 pilot 嘅一啲地对空同空对地嘅对话。 冇错， 吓咁啊，阵间播俾你听。